现在人不敢以真心待人，怕吃亏，怕上当啊！别人对我都用妄心，都欺骗，我用真心对人，岂不是上当了吗？果然吃亏上当了，自己生欢喜心。为什么呢？消业障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别人回报我，我感恩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替我消业障，我当然要感恩他。啊，别人伤害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啊，通通替我消业障。我这一生没有这个业，过去生中有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啊，业皆成烦恼啊。有这么多人来替我消业障，让我快快成就，快快提升，我能不甘心吗？啊，如果我不甘心，还生怨恨，还要报复，那麻烦大了。那个果报就是三界六道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冤屈，我统统受了，没事。啊，每一天忏除业障，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这些伤害我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的造作我知道有因果报应，我给他回向，希望因果报应减轻一些。啊，他恶意向我，我善意向他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从经典上学来的呀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到了啊。啊，心是清净，是平等的。啊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觉不迷。啊，你说多自在，多欢喜。啊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这是学佛人真正的受用。啊，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身心健康。啊，法喜充满。啊，佛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老师早年教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学佛62年，得到的是最高的享受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最高享受不是地位，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也不是财富。啊，最高的享受，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。啊，智慧增长啊，业障不知不觉的消了。啊，这就是最高的享受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万事万物要看得淡，啊，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能放下了，就能看淡了。你把它看成是真的，亏就知道了，你就有执着，有分别，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啊，一定要看淡。啊，临走的时候容易放下，不再贪着，啊，走得顺利，走得自在啊！啊，人死的时候很痛苦，那个痛苦从哪来的？就舍不得分离，舍不得放下，又不能不放下，一样也带不走。啊，痛苦从这来的，平常就训练，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走的时候就自在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啊，生活待人接物，啊，为什么用妄心？用妄心。妄心是轮回心，用轮回心来念阿弥陀佛不行，还是搞轮回。啊，用菩提心、真诚心念佛，这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才能脱离六道，脱离十八界。啊，因为六道十法界都是妄心变现的，不是真心。可见呢，大菩提心是为首要啊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。啊，不发菩提心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。啊，然后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啊，那要怎样真正深入了解名号功德？要听经，要不断的听。如果没有时间听全部，你就听这一品，第六品。啊，将这一品经听上一百遍、两百遍、三百遍，名号功德就起作用了。啊，为什么起作用？你搞清楚了。不怀疑了，佛力就加持上了。最怕的是怀疑，生死有分段，生死有变异生死，有两种。我们现在两种同时在受。啊，分段是一段一段的。啊，给你说的细一点，一天就是一段。你看晚上睡觉不等于死了吗？睡着了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都不晓得。啊，今天过去还能回来吗？

啊，没有忍辱就没有精进。啊，精进的基础全是忍辱。我们从年轻学教，学了60多年，学到最后怎么样？正如古人所说的，84000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要断见思烦恼，要断尘沙烦恼，要断无明烦恼，就是见惑我们都断不掉。啊，所以这才老老实实回头去跟阿弥陀佛啊，学习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有把握决定得胜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上上占定啊，这上上呢，不是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集功德加持，让我们不劳而获，我们就得到了，非常稀有难得啊！我们遇到这个缘，无比的欢喜啊，这一生决定不能错过啊！怎样才能决定往生？这个时间统统放下啊！这一条我们可以做得到啊！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此地什么都带不去啊，身体也带不去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你就决定得胜啊！有丝毫留恋，那个留恋就是一条绳索把你绑在这个地方，你走不了啊！必须完全放下，彻底放下般若是智慧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。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学佛是学什么？求智慧，求福报。智慧是主，福报是附带的。有智慧就有福报。没有智慧，福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没有智慧，就是愚痴。啊，现在人哪个不愚痴？他不承认他愚痴，他以为他很聪明，以为他很能干。啊，为什么说他愚痴？他所想的，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，全是轮回业。来生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就叫愚痴。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明白人，在这一生 不造轮回业，决定超越六道轮回，那这个人家有智慧。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，这个法门不必修因就能正果啊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，非常稀有的法门，很难遇到的法门啊，所以称之为难心之法。一般法门要靠自己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断惑真正能够断无明的，这是成佛。那么最简单的最有效果的不算是一心不乱，是一心不乱的边缘，还没有到一心不乱，叫功夫成片的。二六十种心里头真的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了，我都放下了，叫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个我们能做到。想什么时候去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就来见你。生死自在，所以这个法门我们一生能契入这个境界，除这个法门之外不行啊，宗门教下大乘小乘都不行啊，遇到这个法门要大福报啊，这个福报正像大乘经上说的，过去无量劫来你曾经学习各种法门，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无量诸佛如来加持你，你才能信能解能行能往生，往生就是真果。所以这不是容易事情，不是偶然的事情啊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得到这部经典，真的如获至宝。这个世界再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宝贵的了。这是我们肯定这个法门啊，建立坚定的信心愿心啊，一心向往。一般有三年时间足够。我们不要去找一个很清净环境，找不到，那要多大的福报啊！就在日常随缘， 啊，随缘学妙用，妙用什么？念佛。我们把妙用就扣在念佛，啊，一切万缘通通归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要把你所看所闻的放在心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就叫做妙用。啊，我见闻觉知不放在心上，就妙了。放上阿弥陀佛就更妙了，妙中之妙。啊，要把这个当作第一桩大事啊！想到别的地方，马上就悟到。我想好事三善道，我想坏事三恶道。宗门大德有一句话说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觉悟要快，不早也。啊，念头才起，不管他善与恶，阿弥陀佛。这叫真念佛人，这叫老实念佛人，啊，决定有成就的念佛人。我们要做弥陀弟子，不能没有阿弥陀佛的度量，要能包容。啊，特别是无故回报我们的人，羞辱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障碍我们的人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欢喜吃亏，欢喜上当。为什么呢？吃亏等于利，上当也等于利。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金刚经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就不放在心上。不放在心上没死啊！啊，而这些人说，这些人对我是恩人呐、啊，他来考试我了，我通过了，我及格了，啊，所以我不但没有怨恨他，感恩，啊，感恩他帮助我提升，我修集的功德要回向给他，是报恩。因为他不管是恶意是善意啊，他造的这些业他要受报啊。我不放在心上我不受报啊，他要受报啊，他受报就痛苦，我给他回向减少他的痛苦啊，所以这是报恩呢、啊、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啊，心里面这一生没有一丝毫怨恨。这个好啊。啊，化喜就从这儿生出来的。要有怨恨，有不如意。你这个欢喜心怎么生得出来？你生不出来啊，勉强装装不像啊，那是真快乐。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那么欢喜啊，都那么亲近。啊，不但 生这些还生智慧啊，智慧呢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问题，处理得非常妥善。啊，有一些人恶意回报，我感恩啊，为什么他来考试我，看我能不能忍呢、啊？我欢欢喜喜的来忍，一点怨恨都没有啊，证明我的境界提升了啊，所以我感恩呐、啊。甚至于恶意的陷害、障碍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对我，释迦牟尼佛忍辱波罗蜜我学会了啊！我每一天法喜充满了，我听到这些声音我很快乐啊！人不通过考试怎么知道自己提升呢？考试的人越多越好，我提升得快呀、啊！啊，凌迟处死佛都能忍，这一点小的算什么？啊，如果有的计较，我们全功尽弃了，你学的什么佛？不像。啊，骂你还会生气，啊，打你还会喊痛，对对，不舒服，这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那种法喜充满从哪来的？从这来的。没有忍辱波罗蜜，怎么会有欢喜心？啊，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把身看作苦？佛说错了啊，这是头一个大错，身不是我。为什么身不是我啊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的是我，这个身有生灭，不是我，一定要搞清楚啊！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坏了，换一件。啊，六道轮回执着身是我错了，身怎么生？来生又换个身，常常在换啊，心好的善心善行的身体换得好，来生换的是人生，比这一生还好啊，大富大贵呀、啊、更好的到天上去了，换成天人身啊，这是行善积德了。那造作恶业呢？换成畜生身，换成鬼身，换成地狱身，越换越差了。啊，这些所有的身都不是我，这个要记住。啊，通通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的，而且呢，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。啊，你真的要明白事实真相，不再执着生生活了。啊，头一关呢、啊，要把这个打破，这个打破，才正位不退。啊，整个六道众生统统看错了。你今天讲你看错了，没人相信， 啊，你说这身不是我，人家是头脑有问题。身不是你，谁是你呀、啊？这话是佛说的。啊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真懂得了。佛说的话说的没错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多好，为什么用妄心？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啊！听到外面诽谤我们、陷害我们的话，我们就起心动念了，妄心。那真心，真心不起心不动念，没事啊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、啊、不但说这个话是假的，那人说话的人也是假的，那就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六道是假的，十八界是假的。啊，假的你去想它干什么？所以决定不能有执着，不能有分别。啊，用真的，用真的生死。用假的操心呢、啊，不值得了。啊，在整个佛法里头，无论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，显教密教。无比的超胜就是这个法门啊！但是这个法门容易修，很难相信啊，也就是说入门很难，修学很容易啊，难在大众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，总疑惑成佛这样困难，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无逆施我是无间地狱啊！这些众生要相信了，十年都能往生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地狱众生往生也那么容易，这就不能叫人相信啊！但是它是事实，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们搞了多少年了，搞了30年了，对这个事情才不怀疑，才接受了。这接受之后，自己清醒了，这一生无量的福德就在相信这个法门啊！我们造的罪业多啊，无逆施我有没有造啊？有造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往生必定堕地狱。摆在面前两条路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啊。啊，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出家就堕地狱。那出家好事啊，怎么堕地狱呢？出家本来是好事。你对于佛法一无所知，你就入了这个门，不知不觉你就把佛法毁掉了。谁破坏佛教啊？佛弟子破坏佛教啊，外人没有办法。 啊，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告诉佛陀，啊，他说我要破坏你的法，佛说我的法是真法，没有人能破坏。这到你末法时代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。佛听了之后流眼泪了，没话说了。啊，所以今天出家了，是佛子佛孙还是魔子魔孙，那看我们自己认真反省，我干的是什么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门都要经教做基础，这是印光大师讲的。那么你有没有经教做基础？你是依哪一部经教？这部经教学习贯通了没有？啊，一知半解不行。啊，必须得透彻，对你才有加持的力量。啊，如果没有透彻，你得不到佛力的价值，你得到谁的价值？得到魔的价值。啊，魔加持你什么？魔加持你自私自利，加持你名闻利养，加持你自赞毁他，啊，加持你损人利己，加持这个，加持你贪嗔痴慢疑。如果是这个现象，那我们自己晓得我走的这个路是魔的路，不是佛的路，这个路最后是通阿鼻地狱啊，只有一条路啊，你不到阿鼻地狱，谁到阿鼻地狱？啊，即使我们做错事情不要害怕，不要常常念叨，哎呀，我过去做什么坏事，别念叨。为什么？你念一次你就又造一次啊，想一次又造一次，你这个恶业了就越来越深。不要想这些恶的，也不要想善的，专想阿弥陀佛啊，把一切善恶统统忘掉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就成就了，我决定得生啊。那么现在人的思想是贪嗔痴多啊，天天念头落在贪嗔痴上不好啊，这是三恶道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念佛想佛有大利益，有大好处，为什么不干？啊，三途真有，畜生你看见了，还有大部分的畜生你没看见。啊，鬼道你没看见，地狱道你没看见，真有啊。我们从最近这十几年来遇到些附体的啊，以前没有，真的没听说过啊。附体亲眼面对，细心去观察，它不是假的，不是人表演出来的，这表演不出来。啊，早年我在新加坡，我们家乡的城隍附在一个家乡人 到新加坡来看我，啊，他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，啊，在农村里头，六七岁干的事情，没人知道，啊，大概只有我母亲晓得，我弟弟都不知道。那我弟弟小我六岁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离开家乡七十多年。啊，而我母亲早年就解放之后没多久，她就躲到上海去了。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？啊，所以这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恨人，我们的傲慢，我们的情执，对别人伤害不大，对自己伤害太严重。古人所谓，伤害别人只有三分，伤害自己七分，我觉得不值。伤害别人顶多一分，伤害自己至少九分，都不常识嘛，没有伤害到别人啊，最大的伤害伤害自己，这叫自害，不是自利啊。学佛才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清楚了我再不怨恨人了。啊，别人怨恨我，我也不怨恨他。啊，我不再上当。啊，一生没有情执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怨恨，这个人生活的多快乐。啊，这种人生呢，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什么人呢？菩萨的生活。啊，他真正觉悟了。他不觉悟啊，这种严重的烦恼他放不下。啊，他要自找苦吃，那就叫迷惑颠倒。觉悟之后不干傻事了，这跳出来，这样才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道场。啊，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啊，快速成就，这是速成版呐，凡夫成佛的速成版呐。所以它是难信之法，为什么？声闻缘觉菩萨修无量劫才修成功，我们这一生就成就。那些人不相信啊，不相信的佛也随顺，你喜欢走弯路就让你去走弯路啊，弯到最后也弯进来了啊，不过时间长一点啊，你多受一点折磨，这个是走近路的啊！相信的人那就占大便宜了啊！真正相信，实在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些真正能相信的人，佛说了， 几乎是每一个没有例外的，都是过去生中啊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有这样深厚的善根啊，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过去生中种的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忘掉了啊，但是诸佛如来没忘掉，诸佛如来看见你接触这个法门就加持，让你听了欢喜，听了能信能解能行，造作极重的恶业的另外一桩事情，那是你们遇到的时候在迷，遇到的时候就觉悟了啊。于是乎每一个能信净土法门的人都是善根深厚的人啊，这深厚的程度不能让我们在短时期学习功夫得力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善根还有一些欠缺可以补出来，而且很快补出来，这个补出来就是一心念佛，一声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这不是假的，不是形容词，是老实话了。佛的言语是真语、实语、如语，不狂语、不妄语，他怎么会骗你的？啊，绝不是用这些来诱惑你，不是，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啊，我们对这些话生了怀疑，不敢相信。不敢接受啊，那还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，佛加持了不能接受，再加持，不断的加持啊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接受了，有啊，很多啊，那就是呢过去修习的善根福德的时候不够深厚啊，佛还是不舍啊，这是慈悲到极处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我们以不染污、不怀疑，这个信心叫清净信心，这个信心才管用啊。无垢就是不受，用现在话说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的。啊，外面不管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我心清净不接受它的影响，这叫无垢。无喜对自己对圣教再不怀疑啊，具足这个条件，这一生如果真学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那么凡是这个标准达不到，我们要努力。从哪里下手？从听经读经下手。 啊，经听多了，读多了，慢慢修。啊，然后就是用一句佛号，就把这个心洗得干干净净。啊，见色闻声，一切境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不染污。放在心上就是染污。啊，不是叫你不看不听，你可以看可以听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，你的心被染污。这就错了，染污的心就会造罪业。啊，这里面染污有善恶，善恶都不能染污。啊，恶的染污堕三恶道，善的染污得生人天果报，说明染污。害是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到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不来接引。为什么？你有严重的染污，障碍佛来接引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临命终是心地清净的，没有这些杂染呢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很顺利啊。啊，迷是自己迷，不是哪个人把你迷了，不是啊，自己迷了。这个宇宙之间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，没有障碍我，自己障碍自己，还要怪别人，罪上加罪也。啊，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都是独立的。没有别人能干扰你，没有别人能诱惑你。我们就想诱惑，你自己甘心被他诱惑，你要不接受，他诱惑不了你，还是自己负责任呢。啊，他有权利诱惑我，我有权利不接受。啊，那你接受，接受是怪自己，不能怪他。啊，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这个罪过很重啊，这很不公平啊。啊，所以佛跟中国古圣先贤都叫人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你自己好好反省。啊，一切问题决定在自己这一边，而不在对方。啊，很多人想不通。通通都认为是对方对不起我，我没有对不起人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想法问题就越来越严重，永远不能解决。回光返照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问题一解决，自己的清净心现前，智慧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，你会原谅他，你会帮助他，会感化他，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原理原则。那佛陀怎么教人？就是用教法。啊，教他还不能回头，我自己的功力还不到，不是他的问题。我们还是解悟 不是证悟，但是这个觉悟非常有利益。了解真相呢，我们就真的敢放下了。啊，不放下不行，假的嘛，一场空嘛。啊，怎么执着到最后一场空，毫无意义。所以想通了，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啊，知道。在现前我们境界里头，真的我们找不到，啊，隔得太远，啊，但是阿弥陀佛不远，我们抓住这个，这就是真实，啊，我们舍弃这个假身，我们就其如真实，啊，不再搞虚妄了。这个。